摔倒

想拥抱着风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小记者暑期英国夏令营报名仅剩最后几天，小记者们即将出发奔赴伦敦。7月24号北京航班直达伦敦，8月7号回国，15天畅游不列颠，寄宿当地家庭，学习纯正英语，并且会在好音乐九五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。 大家好，我是小记者李新月。7月24日，小记者夏令营出发伦敦，我会在英国发回现场报道，告诉大家我眼里的英国，请大家支持我，敬请期待。 报名条件要求8到18岁青少年，自理能力良好，能够离开父母，独立完成15天基本自理生活。全程费用40800，包括来回直飞机票、吃住、签证等全部费用。九五九主持人带队，带你一起出发伦敦。本期小记者名额即将招满，仅剩最后的3名。报名热线：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。想和你去吹吹风，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。 FM959 江帆和你去吹风， 吹吹风。 是一首熟悉的旋律响起，来自李丽芬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。那么今天早晨依然是上班的路上，我依然在这里陪伴着你。那么早晨的上班路上，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地面上的交通情况哈。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，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速度相比，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，首先来看高速路方面，京通快速路东向西从建国路到东四环中路有6.3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。五方桥东向西从黄场路到东五环路有0.7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。京开高速南向北从新荣北大街到京良路有1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。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石板房南路辅路到大屯路有1.7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。京沪高速南向北向南，南四环东路辅路附近有2.1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。继续来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，北五环路西向东从西五环路到滨河路有7.8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西四环南路南向北从西四环南路辅路到西四环中路有1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。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通惠河北路到锦华南街有1.2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。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北四环西路东向西从万泉河路到西四环北路有2.8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。继续我们来关注普通道路方面，来看普通道路，建国门内大街东向西从建国门外大街到朝阳门南小街有0.7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。东长安街东向西从东单北大街到王府井大街有0.5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朱各庄路西向东从西翠路辅路到万寿路有0.9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。 建国门内大街，东向西从国贸桥到建国门内大街有 2.1 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秦明路北向南从彩虹路到望京街有 0.7 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与我同行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。我非常喜欢这一句歌词哈。那么现在早晨上班在路上的你，希望与我同行的你心里也能够觉得轻轻松松。来听完这首歌，李丽芬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。 与我同行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，祝福着我们一路生活。同行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，祝福着我们一路生活。 夜渡难何再倚北风，我迎头再遇东荡于这海，城在两岸凝神对视，霓虹伴着舞姿，当酒醉如同不知，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，渡轮上怀念你说生与战士，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，莫问豪情似痴，今天醉倒狂笑意，夜尽露曙光，苏醒何妨从头开始。夜渡难何再倚北风，我迎头再遇东荡于这海，城在两岸凝神对视，霓虹伴着舞姿，当酒醉如同不知，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，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，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，莫问豪情似痴，醒何妨从头开始，夜尽露曙光，苏醒何妨从头开始。 来自欧瑞强，昨夜轮渡上，这也是刘德华曾经成功演绎的红透80年代华语歌坛的一个广东话的流行金曲的专辑吧。这一张专辑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，但是在华仔的演艺道路上也确实一张十分重要的粤语专辑。我们刚听到的版本是欧瑞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帅到哪里？

京时间8:37，欢迎回来，今天的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，问候大家上班的路上哈，注意行车安全，注意绕开拥堵的道路，那同时注意不要迟到。好啦，我们刚听到的那首歌是呢，来自张韶涵《遗失的美好》。这首歌一响起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那个台湾的偶像剧叫做《海豚湾恋人》。曾经呢，比如说像《海豚湾恋人》《流星花园》啊，还有这个《王子变青蛙》等等一系列的台湾偶像剧，也是风靡了大陆一段时间。而这首《遗失的美好》也是让张韶涵借着这首歌一炮而成名吧，那是收录于后来张韶涵发专辑的时候才收录了这首歌，《遗失的美好》应该算是她第一张单曲了，是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首张专辑《Over the Rainbow》当中。那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，它也是由作词大咖姚若龙作词，那曲作者呢就是 Fair 乐队的阿庆。后来2007年6月时候，阿庆发行的专辑《反骨的左耳》当中也再次的收录了刚才的那一首歌曲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是黎明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？黎明，我个人觉得算是四大天王里面长得最帅的了。当然，每个人眼光都不一样，不知道四大天王里面你最喜欢谁呢？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黎明的。 在眼底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，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，可不可以都重来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在这里等待，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，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， 有一些极端，我想我还是不习惯，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，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，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，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，我也是有天改名叫周转，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，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，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，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，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，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，挥别了家乡的伙伴，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，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，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13，我问老段说怎么办，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， 我最近比较烦我比你烦也比你烦，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玩

赢得了天下，输了他，这是一个多么悲壮的句子。听到来自小琪演唱的《天涯》。天涯这首歌呢，相比于我们大众来说肯定都不陌生了，它是任贤齐、小琪主演的电视剧《笑傲江湖》的片尾曲。从2000年的时候推出这首歌呢，马上就红遍了大江南北，也成为了小琪又一次迎来歌唱事业的高峰。那《天涯》呢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，到现在在 KTV 的点唱排行榜当中，它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。但很少有人知道啊，任贤齐的这首《天涯》其实并不是原唱，也是一个翻唱的版本。那他翻唱的就是日本中岛美雪的《竹之歌》。中岛美雪的《竹之歌》呢，曾经是在他的舞台剧1995年的时候哈，有一部舞台剧叫做《夜会》，在这一个夜会上首次发布的，然后后来呢也成为了日本版中岛美雪主演的电视剧《笑傲江湖》的片尾曲，后来呢就被台湾的这些歌手们拿过来做了改编，然后给了任贤齐来演唱，中文版的名字就叫做《天涯》。北京时间8:55，这里是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。继续给你送上的歌曲来自陈坤，《淡淡忧郁》。 好久没有你的消息，手在颤抖，烫伤我的眼底，不敢开灯，害怕看到回忆。自从我失去你，我好像一直住在寂寞隔壁，进进出出只有自己，跳得过去跳不过去，开心伤心从不奢望，我已经离爱是淡淡的忧郁。别试探我承受力，你是双手，我是玩具，你不喜欢我就失去了意义。别怀疑我的意志力，物是人非，你已离开，我还依然留守在过去。 一辈子活在过去，还有很多要经历，有时候爱情太投入会丧失判断力，你该明白爱情的毒性，拥有过就已经足够，没有谁非谁不行。 Yo, 15钟很正常，多爱几次就习惯， 在你身边一模一样， 几百万人的状况，我不怀疑你有毅力， 这是何必，不想看你这样浪费还有呼吸的生命。失去你，我好像一直住在寂寞隔壁，静静 伤心，从不奢望我已经离，爱是大大的犹豫，别试探我的承受力，你是双手，我是玩具，你不喜欢我就失去了意义。 OK， 北京时间的8:58，我们来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，8:56实时更新的交通数据显示，目前本市城区之内连续拥堵时间较长的道路有京新高速辅路南向北，从航天城一桥到航天城二桥连续拥堵123分钟，拥堵距离0.8公里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北五环路西向东，从西五环路到滨河路连续拥堵90分钟，拥堵距离7.1公里，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。京藏高速北向南，从石板房南路辅路到军民团结路连续拥堵84分钟，拥堵距离1.9公里，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。京新高速北向南，从上第三街到建亭桥连续拥堵83分钟，拥堵距离1.6公里，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。万丰路南向北，从吴家场路到莲花池西路辅路连续拥堵81分钟，拥堵距离0.6公里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我们的节目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，非常的不舍。那么最后再送给你的这首歌曲，来自羽泉演唱版本的《老男孩》，青春如同奔跑的河流啊。那么在这个上班的路上，希望给你一点点的正能量哈，开启你一整天的好心情，也开启一整天工作的干劲儿，加油吧，一起干。这里是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，明天见。